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先咧就啱啱就停一停咧，就係因為要整一整啲燈光。 有人話係咪國安揾你喎？ 咁咧就阿 Anthony 提一提我咧，就係要將側邊窗嗰啲嘅窗簾落翻嚟。如果唔係，到時咧搞下搞下 又變咗十八同人啦。 係啦，咁少林寺十八同人就唔緊要啊，但係我靚仔嘅樣就低過 Anthony 咁就唔得啦。 你不嬲都靚仔嘅。 嚇？唔係靚啲，你靚啲。喂你知唔知啊？我哋喺温哥華集會咧，有送咗啲蜜糖嚟嘅。 蜜糖。 咁咪貼咗你個樣喺度。 係咩？喂，應該貼阿習大大個樣喺度喎，點會貼我個樣喺度啊？ 貼咗我、你同埋阿 Gary 個樣喺度嘅。係啊，咁就咁啊，有朋友啊。集會嗰陣時候送咗隻凍蟹嚟，多謝佢啦。咁我就睇一睇隻蟹咧，會唔會個蟹蓋下邊有阿 Anthony 嘅樣喺度？都揾唔到結果， 係嘛？ 啊，咁啊，頭先我哋講開呢個檢測咧，其實大家都睇到一個新聞咧，都令到大家又再即係除咗林鄭係好政治性去 position 呢、這個即係本來一個屬於抗疫嘅公共政策，佢就用政治角度去推啊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咁佢點解要用政治角度推咧？我諗就因為佢冇辦法 buy in 到嗰啲香港本地嘅呢個流行病學嘅專家，所以佢冇得揀，因為嗰啲專家唔肯按 board 啊嘛。 係咪？即係佢唔肯，即係等於香港文化界唔會出嚟幫故宮整個分館喺香港，突然間咁樣嚟去站台啊嘛。咁因為以往政府嘅公共政策咧，佢嗰個執行嘅過程咧，佢一定有一個我哋叫 buy in 嘅過程。 嗯。 任何政府嘅文件都會有呢 part 喺度寫喺度嘅，就係話你點樣去 buy in 嗰啲嘅即係 stakeholders 啦，佢哋叫做利益相關。 即係氹你真心支持咯。 係啦，即係話我哋以往咧，成日都會問就係即係政府嘅政策，因為你冇一個認受性噶嘛，特區政府好或者以前嘅港英政府，咁、你都係話點樣去爭取嗰個民意同民心咁樣嘢，即係所謂 minds and hearts。咁民意同民心不外乎就係第一，你揾一班有影響力、有公信力嘅喺社會裏邊嘅，無論係專家好或者政治人物好，去 endorse 你嘅 policy。 嗯。 咁然後咧 ，mind 就係咁 ，heart 係咩咧？就係嗰個方法啦。即係你贏民心嘅方法係你嗰種同市民、官民溝通嘅方式啊。所以點解1967年之後，即係其實 before 1967前，政府已經準備設立嗰個嘅民政事務處就係咁嘅原因，就係、要知道佢哋知道官民溝通失敗喺1960年代，所以1967之後就大力推動嗰個民政制度。而家民政制度都玩完嘅啦，其實你睇到嗰種溝通方式已經係。官在上，勞役人民，高高在上嗰種態度嘛。你諗翻轉頭，如果呢個係一個抗疫措施，由抗疫由舊年開始，今年嘅農曆新年開始一路到而家，每一步林鄭出嚟開記者會，一係就諉過於人，一係怪責呢個，一係怪責嗰個，一係就叫人除口罩，係嘛？一係就話嗰啲醫護罷工唔啱。而家到而家就係嗰啲所謂專家，你最黑人憎係呢種態度。咩叫所謂專家啫？呢啲咪就係。嗰啲嘅即係左部嗰啲咁嘅口吻咯， 係專家唔係專家咯，人哋係所謂專家，唔難道啊？林鄭你自己係專家咩？ 佢嘅意思即係話，唉，嗰啲所謂靚仔喎 ，Anthony 喎，咁樣啊嘛。如果 Anthony 係真靚仔，我就好簡單嘅啫嘛，咪靚仔 Anthony 咯，係唔會話嗰啲唉聲稱自己靚仔喎，扮到好有型嗰 Anthony 喎，咁樣啊嘛，係嘛？即係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你仲要係全港權力最大嗰個人，你點可能個格局係一個街邊同人鬧交嗰啲咁樣嘅，即、就、係、是、大媽咁嘅款先得啊？咁你諗下，如果咁樣出嚟嘅話，你又 buy in 唔到嘅專家、市民嘅民意、民心，你又照顧唔到，然後最後尾就發爛拍台啦，煮埋俾你都唔食，你班撲街就係咁啦而家。咁然後你諗下啦，最大鑊係咩？你睇埋呢個蘇州。健康碼變文明碼呢個實驗咧，我諗大家都嚇出一身汗嘅，真係。大陸就而家就係、嗱，浙江省應該就係最先推行呢個健康碼嘅地方嚟噶嘛。 係。 係咪因為佢係同應該係同螞蟻金服，即係同支付寶啊，係即係由佢去執行噶嘛。 即係呢個就係馬雲嘅發跡地啊嘛。是不 是浙江就是这个淘宝的大本营的嘛，浙江省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他现在就个实验都挺人惊的其实。他真的比我们估中的，我经常都说比钱不好我们估中得不得。 是的。 是吧，就是比我们输一次做一做灯神得不得呢，结果真的不得。原来他真的暗地里做一个实验，就是将健康码变成一个所谓的。 真係所謂所謂文明碼， 係真係所謂嘅文明碼，就將其他社會信用制度裏邊嘅評核咧，就同健康碼咧 integrate 埋一齊，將個數據咧就大家可以互通。 嗯， 喂，咁咪即係中曬咯？ 係啊， 呢個其實應該改個名叫1984，我覺得係。 嗯， 嗱，佢就係個實驗係首先就將嗰啲喺有冇遵守交通規則。就擺埋落去啦， 嗯， 即係文明碼就包括你嘅健康碼啦， 嗯， 即係佢開始開枝散葉啦，跟住就包括埋你有冇紅燈過馬路啊，有冇喺呢個唔准設線嘅地方設線啊，違例泊車啊，有冇交罰款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原來跟住個實驗 潛建曬落去，而家係 原來蘇州有個佢哋啲城市裏邊有個叫文明辦公室 喎，係啦係啦係啊， 淨係佢已經準備埋噶咯喎， 係啊。 個配套啊，咁文明辦咧就會要求咧，就係話咧個實驗咧就會再加埋其他方面嘅嘢，而建立一個賞罰機制。 咁你諗下，如果我哋香港人睇到呢啲咁嘅新聞，所以你見到阿邱騰華今日出嚟講都咦口窒窒嘅喎，其實 係啊， 佢 exactly 又係將啲嘢 tie in， 即係將佢掛上去呢個健康碼啦喎，又 嗯， 就係呢個旅遊氣泡 係啦。 但佢我諗見完呢個蘇州呢個新聞之後，我諗佢都唔敢點講，喺度窒下窒下喎，亦都唔一定嘅咁樣喎，睇下外國政府點睇啦咁樣喎。但係似乎我諗佢已經定咗個政策，只不過佢唔公開講嘅。 係，唔 係 我 就係香港人日後出遊出行嗰陣時，起碼喺呢段時間商務旅客出行嗰陣時，可能就係要做呢個檢查，要攞健康碼 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即係呢個時候咧，我諗我唔知道呢一個標普啊。嗰啲評級機構啊，即係佢哋幾時去 update 嘅評分啦、啊？我諗好快。而家咧，香港嘅評分同大陸咧嗰個主權評級咧，其實係爭一格嘅啫。其實，如果你再加埋呢啲嘢落去，將大陸同埋將香港同埋大陸嘅公自由度咁樣去扯平嘅話咧，咁其實就係一國一制嘅啦。即係在於佢哋嚟講，絕對係等於係，係嘛？喂，你而家見到好清楚噶，我哋自己本身都唔想。即係我哋自己本身係講住先，點解我哋會咁樣講係嘛？將文呢、這個健康碼漸漸會變成為呢個文明碼。其實較早時候，我記得上個月添啊，這個漫畫家圖啦，佢自己本身我見到佢畫一幅漫畫，而家再睇翻哇，真係好準喎、啊，係嘛？由健康碼碼漸見到去愛國碼，跟住咧再變埋呢一個咩？等先愛國碼，跟住咩自由碼？其實你搞搞一下，其實香港就係冇曬自由，其實係。你而家情況就好簡單啦。嗱，如果你去大陸浙江內陸城市，佢可以比較易啲去搞。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一搞健康碼，你將嗰個問題上升到去咧，就等於哇！你而家你冇健康碼，就唔可以搭交通工具，唔可以出入食肆。咁你香港好多外國人噶嘛，係嘛？你淨係計美國人已經85,000+啦， 係嘛？所以而家咪就係唔可以出遊咯，即係話。邱騰華嘅講法就係暗示，如果你冇健康碼就唔可以出遊，唔 係 淨係翻大陸喎。 係啊， 係佢而家商討緊旅遊氣泡嗰啲泰國啊、日本啊嗰啲喎。 係啊，啱啊。咁即係話， 我話我唔翻大陸，唔係翻大陸嘅問題喎。 係啊， 係嗰十幾個國家喎，而家係。 我又想知道啦，嗱，香港85,000+美國人，300,000+歐洲人，如果你搞健康碼嘅話咧，就好似你咁講啦。咁變咗咧，就其實呢一班人咧，想翻翻去自己嘅祖國都唔得啦。佢唔想去搞健康碼的話，係咪先啊？ 我都話連大陸人、蘇州人都頂唔順啊！你知唔知 啊？係啊， 佢哋群起反對呢個文明碼。 係啊， 而嗰個文明辦就話：，我哋而家個實驗就完了， 變咗係實驗啊嘛。 下一階段再公佈咁喎。 係啊，其實佢哋已經有50,000+人已經參加咗呢個計劃噶啦，被參加咗呢個計劃噶啦，已經。因為嗰樣嘢咧，變相就係同嗰個社會信用系統結合啊嘛，佢有評分有分數噶嘛。佢嗰、那個佢而家嗰個文明碼，佢話底分1,000+啊，呢個咪就係社會信用系統一樣啫嘛。咁但係問題就在於，你有嗰個健康碼唔代表你真係健康啊嘛。佢健康碼係點樣嚟嘅啫？佢最早喺浙江實行，其實係手機裏邊嗰個 app 嚟嘅啫嘛。一個咁嘅 app， 一個喂你一個手機 app 唔會幫你消除病毒噶嘛，唔係打疫苗啊嘛，佢點解喺依附喺你手機上面啫？佢要追蹤你嘅行蹤，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之前大陸已經講過嘅，有個權威嘅講法就係話，佢主要咧係追蹤你三樣嘢，第一就係時間、地點、人物啦，即係時間就係你幾時去過邊度、地點。然之後你接觸過啲乜嘢人人物係嘛？時間、地點、人物，但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中招？你會唔會惹到啲病毒翻嚟？你淨係靠呢三個因素，其實都係相當之粗疏啊嘛。因為我哋要知道就係話，一個人一個正常人，你會唔會感染病毒？要睇你講個人行為，你會唔會戴口罩？喂，大佬，一個本身係確診咗嘅人。佢搭一個交通工具，佢一搭觀塘線，你係咪所有人搭地鐵嘅全部要限制佢嗰個健康嗰個自由啊？ 全部轉紅色㗎啦！如果嗰卡嗰啲就 係咁，你咪白痴㗎！即係如果你話大陸咁計啊，你自己本身嗰個交通唔係話咁四通八達嘅話咧，你都比較易追蹤。但係問題就係一個城市人， 哇！你一日可以去好多地方，我首先問啦，如果一個信封嘅速遞員，喂大佬，佢今日派，喂佢一日裏面派幾多個地方嘅件啊？譬如佢主力就係喺東九龍派件嘅，喂，如果佢確診咗，係咪成個東九龍癱瘓啊？唔使翻工啊？白痴噶！ 喂，成件事都好唔 make sense 嘅，就算有冇呢個大陸健康碼都好，其實成件事都唔 make sense 咩咧？好多人就將佢建基於喺嗰個全民篩檢嗰度，即係個普及檢測。 係啊， 而呢個普及檢測，我成日都話，即係驗人不等於被人啊嘛。 係啊， 同埋佢有個 time lag 噶嘛，即係話你驗咗之後，除非你長期長時間每七日做一次，逼所有人。咁你先有意思嘅。如果唔係，就算我今日我檢測完我係冇病毒嘅，然後跟住我攞到個健康碼綠燈嘅，喂，唔代表七日之後嗰個綠燈係有效嘅喎，你仲要 keep 住嗰啲人繼續去 check 嘅喎，係咪？所以我就話而家整色整水嘅喎，你雷鼎明就肯定係咧食住上啦， 係啊， 所以佢就話派錢，將來如果冇檢測嘅就唔派。嗱，佢呢個咪 exactly 頭先我所講嘅愛國碼啦，你所講嘅 係啊， 係咪？佢就係用檢唔檢測嚟作為愛唔愛國、支唔支持中央嘅標準啊嘛。如果你唔愛國、唔支持中央，咁咪六百萬人嘅喎，大佬 係啊，係嘛？而家六百萬萬人唔支持中央，唔信任中央啊，大佬啊， 係啦，唔俾佢哋出國，喂，咪一模一樣。而家你將邱騰華、雷鼎明所講嘅嘢加埋一齊。其實就是那套嘢嚟嘅喎，然後隨時隨地可以再加落去嘅喎，嗰啲嘢，咁你就發覺其實呢個檢測根本就是一個 Trojan horse 嚟嘅喎。 係啊，冇錯。 係啊，因為個檢測本身世衛都講咗，其實係不必要嘅喎，完全係。佢講話冇用添啊，甚至 CDC 講到喺美國疾控中心裏邊嘅關於檢測指南係講到明係唔需要全民檢測嘅喎，係只係檢測嗰啲高危群組，不過一定要快。 系啦， 就系咁啫嘛。 系啦， 系嘛，所以我就话你出游好简单啫嘛。点解你唔系喺嗰啲嘅口岸嗰度即刻做，即刻攞结果咯？系嘛，或者指定几个中心，边个出行嘅，咪就系、是、私人嘅又得，系嘛，私家嘅检测中心又得，咪大家做完之后，咪攞到去入境嘅国家里边，佢哋有一个认证，然后去到当地再做一次，咁咪搞掂咯，就系、是、咁简单。係嘛？點解要搞到咁複雜？呢度喺温哥華就好簡單嘅啫喎，你入去食肆食嘢，你要留低你嘅名同聯絡電話嚟。 係。 就温樹，如果佢有 case 嘅話咧，佢就會 trace 翻嗰啲客嘅。呢個就係省政府嘅要求。係嘛？人哋唔需要減咩健康碼，乜嘢唔需要㗎。係 啊。 所以你睇到喎，而家最好笑另一單新聞就係咩咧？喺北京舉行緊嘅呢個數碼安全會議啊。 係。 中共就提出一個所謂倡議文本，就提出唔知八點要求，就係國際之間嘅共識，即係笑死你！全部就係話唔好喺個 Apps 裏邊裝後門啊，唔好監控其他嘅國民啊，唔好喺嗰啲嘅 station 裏邊裝一啲嘅可以偷資料嘅嘢啊咁樣。咁大家睇完之後，其實嗰啲嘢全部都係被佢俾人指控做緊嘅喎。 係啊，係啊， 即係你諗下。即係言下之意就係話，大家我哋 agree 嗰啲方法就唔好用喺外國人身上。 唉， 但係個 hidden message 係咩咧？就係可以用喺自己人身上。係，你今日就係咯。咁如果你大數據時代數據互通，即係話你喺Facebook 嘅言論，你喺你自己嘅社交媒體嘅立場拍片，你去 subscribe。有冇花生台同城寨？然後 construct 一個咁樣嘅 index， 然後呢個 index 再加埋一個健康，再加埋你有冇參加嗰啲政府嘅國安教育嘅課程？咁咪全面嘅咩咯？佢唔需要以後唔再需要偷你資料添，我覺得而家就係名正言順可以咁做添，係嘛？你諗下，即係邱騰華所講嘅嘢，其實都。是牽涉緊呢個方向，我覺得係。你知香港人屈咗咁耐，又好想去日本旅行， 係咁咪妥協咯。 我喺度講到佢講到係，即係我覺得好簡單，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如果講到就係話咁都得嘅，咁你知道一定係，只不過而家唔公布嘅。 佢想做呢樣嘢咯，但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呢個 間有間輸啊，因為你而家喺呢一個浙江裏邊已經黃咗啦嘛，你做呢樣嘢已經係，咁啊好多人都會警惕嘅。如果你大陸人你都係氹唔到佢嘅話咧，咁你香港好難嘅，尤其係即係你點嗱？你香港你而家最難搞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已經你嗰、那個即係美國嘅獨立地位已經俾人哋 DQ 咗啦，但係同時間。佢有好多有好多外國人喺度喎，呢樣嘢先抵死喎，大佬啊！咁你對你而家你所做嘅所作所為咧，都有好多阻力噶嘛，大佬！即係好簡單嘅道理，而家你實踐健康碼，有啲人有好多有誒、有好多居港嘅外國人，你係咪冇健康碼？你唔俾佢哋歸橋先，唔 make sense 噶嘛，大佬啊！咁你嗰啲誒，即係外國領事全部都會反對喎，呢樣嘢係。我覺得 而家唔理嘅啦，我覺得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如果佢係介意， 係 香港喺國際嘅形象，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國際城市嘅地位，基本上呢一年發生嘅嘢係唔應該發生的。你問我， 唔係啊？但係佢仲有好多上市陸續有嚟啊！佢真係當冇事啊！呢、這個呢樣嘢先奇怪啊！呢樣嘢嚇。 我哋反反覆覆喺節目都討論過嘅，其實佢以為香港可以變新加坡啊嘛， 係啊， 將佢新加坡化啦。新加坡就好簡單嘅，法院判政治案件咧就要受人民行動黨指示嘅， 嗯， 識做嘅，逢親嗰啲嘅政府告人哋嘅誹謗罪啊、煽動啊嗰啲咧，都判政府贏嘅，嗰啲都要重判嘅。 啊 ，OK， 然後跟住其他民事法、商業法呢啲咧，就按翻普通法。仲要是做呢個亞洲的仲裁中心，新加坡咪咯，商業仲裁的中心嚟噶嘛。香港而家同新加坡競逐緊噶嘛，但我哋因為有咁嘅鄭若驊已經玩完噶啦嘛， 冇噶啦， 國際仲裁協會裏邊嘅成員嚟噶嘛。 邊有一個國家嘅司法部長係連張 credit card 都冇嘅？ 唔係咯，玩完 㗎啦，仲裁中心 同新加坡嘅競逐已經玩完，但係佢哋仍然任緊新加坡。呢、這個由董建華一路開始冇停過嘅，到梁振英，到而家嘅中共，都係諗住咩咧？將香港變咗新加坡，我想話其實個常識嚟嘅。如果香港變咗山寨版嘅新加坡，咁我點解唔係直接去新加坡咧？我地區總部，而我要一個山寨嘅新加坡咧？而呢個山寨嘅新加坡，佢實際上係做唔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所做嘅嘢嘅。第一，人哋嘅管治真係精英嚟嘅。第二，新加坡嘅廉潔程度肯定會高過香港，因為人哋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嚟嘅，唔會有一個宗主國嘅人喺香港揾食嘅。然後第三就係新加坡法庭、法院、司法界，佢願意 surrender 嘅原因係因為佢覺得自己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所謂國家利益係冇其他嘢嘅，就係新加坡利益等於。但係香港唔係嘅，你要識做，識做嘅意思係咩咧？不是香港利益的，是另外一個中共的利益來的，其實是你要那些法院的人 surrender，那你怎樣做到新加坡呢？我經常都說我真的很不明白，除非董建華那裡是支持港獨的，當香港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然後強輪就是中共隨時入侵香港，我假設第一年，千萬不要以言入罪。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跟這個馬道立說，喂，我們要撐政府的判案，現在內部安全很重要，我們一亂的話，對面的軍隊就會入侵了。那到時香港的司法人員或者那些法官呢，他可能會 surrender。這個就是新加坡60年代一路以來，他同時兩手的嘛，另外一手就是他的內部安全法嘛，就是我們現在的國安法嘛。他現在用的就是新加坡的硬的手，但是他用不到就是新加坡軟的手，他要屈到那些法官肯願意妥協，原因就是他都接受李光耀所 present 出來，這個是為了國家利益，所以你要撐我，雖然普通法的制度裡面有些東西是違背，但是你要撐我，這個就是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我相信香港的傳媒有機會其實可以訪問一下新加坡嗰啲退休法官，點解佢哋70年代、80年代會咁樣？呢個香港講咗咁多年嚟咧，三權合作講咗咁多年嚟咧，其實佢哋根本冇認真去理解過新加坡嘅制度。其實人哋有一個具體嘅條件，個脈絡喺度噶嘛，個歷史條件喺度噶嘛，就係佢脱離馬來西亞聯邦之後，佢變咗係同馬來西亞一個好敵對嘅關係啊嘛。 咁所以因為佢被馬來西亞踢走噶嘛，當時係，所以李光耀嘅獨裁內部安全法係有一個咁嘅基礎喺度噶嘛，就係、是、真係嗰個國家利益嘅基礎喺度噶嘛。香港係咩？係冇人 buy in 噶嘛，係冇人認同嘅，其實根本係。所以你而家今次發動嗰個三權合作論嘅討論咧，嗱我唔知道你點睇啦。阿曾玉成就話：，誒嘥時間嘅呢啲廢噏口水戰嚟嘅，你覺得係唔係其實？ 梗唔係口水戰啦，嗱，即係首先你成件事由邊個挑起個矛盾先？最先挑起嘅矛盾唔係我哋， 唔 係 我林鄭話少數別有用心嗰啲人， 唔係最先挑起矛盾嘅係就教育局，因為咧佢自己本身就回應嗰、那個通識科，因為而家你要改嗰啲教材啊，好多要送檢啊，要自己嚟噶啦嘛。咁因為已經有嗰啲教科書已經寫到明啦，即係佢唔係話。否定有三權分立咁簡單，即係三權分立係過往係我哋自己本身嘅共呢、這個歷史嘅共識嚟嘅。佢直情係去醜化添，係嘛？畫幅漫畫五馬分屍咁啊，醜化呢一個三權分立。咁有好多人就自然就問啦，係嘛？楊潤雄自然要表態啦。其實呢個呂秉權咧，早喺楊潤雄未做呢個教育局局長嘅時候咧。即係佢上一任啊，阿禿頭啊，邊個啊？即係阿 吳克儉 啊！佢做教育局做局長嘅時候咧，已經要上去北京述职噶啦。關於嗰個教育政策嘅問題，已經要同大陸嘅教育部去即係要交流啊、述职啊、要交代啊嗰啲教科書啊、嗰、那個 syllabus 啊啲問題噶啦，已經係咁咁早嘅時候已經做呢樣嘢。咁自然阿楊潤雄而家尤其係國安法立咗之後，你喺呢個國你要搞國安教育啊嘛，咁自然就要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政治一定要過硬嘅呢啲官員係。咁你既然你而家你搞得住到呢一個國安教育呢一、這個即係通識科，亦都係一個重點整治嘅項目，咁你自然就要定嗰個調，就要由呢一個三權分立去落手啦。因為你如果你喺教科書，你都要殺，你都要抹去三權分立嘅時候啦，你就要重新營造翻，要重新搞翻一個社會嘅新嘅共識出嚟。所以點解阿林鄭呢個時候先至喺度講？唉，我都唔知點解啊！嚇，呢個一國兩制啊，已經行咗23年噶啦，而家呢個問題仲要講嚟講去，仲要喺度講嘅。喂，呢啲説話，佢真係喂大佬，你唔係第一日做官嘅喎，呢個林鄭係，你真係喺度扮傻喎。你話你自己都做咗40年官啦，係咪啊？點解過往其他嘅呢一個終審法院嘅呢一個首席大法官，起碼兩三任啊，都一錘定音呢個三權分立啊？你做咗45年官，點解你嗰陣時你唔 say no 啊？你好似突然間～喺度話，誒點解你哋講極都唔明㗎、啊、咁樣樣啊？即係佢好意思講呢啲説話喎、 啊。第一，呢個喺聯合聲明嘅附件裏邊寫法，其實好清楚嘅。其實，如果唔係點會咁樣寫？第二喺基本法裏邊，佢而家調翻轉喎。以前就話咧，基本法冇寫嘅權歸中央，唔係代表冇。而家就調翻轉，基本法唔寫嘅就冇。你諗下，我想問你用緊邊套邏輯嚟講咧？係嘛？好啦，以前就講立法原意，咁而家就完全唔係基本法嘅立法原意。係，你咪問翻啲草委咯。 係啊， 係嘛？李柱銘係草委嚟㗎。係 啊， 係嘛？當時政制小組討論嗰陣時，係嘛？同埋好簡單，而家實際上好多政治學者都俾咗一個落頭街係咩咧？就係包括香港嘅司法界都係，佢話香港係一個三權分立嘅基礎上邊行使嘅行政主導嚟㗎嘛。 係， 係嘛？呢個完全冇削弱到。所謂的行政主導，我成日都話行政主導很簡單嘛，立法會議員是沒有提案權的嘛，這個就體現了行政主導咯，但是不代表政府是不可以不需要向立法會問責的嘛，因為寫基本法裡面的嘛，其實是，所以我就說實際上整個他現在就是什麼呢？逐步逐步將過去現在調回轉是有了一個結論先，然後逐步逐步呢將那些過去那十幾二十年他很看不順眼的東西，他由即是由結論去推論回那個理論基礎出來， 是 即是僭建那塊東西出來，現在就是僭建的過程裡面方腔走板，而甚至我覺得是什麼呢？楊潤雄沒有交代清楚是什麼，我相信香港一樣是有七不講這個指示， 是 體現了在教科書的審查、 嗯、 在通識科的將來的發展、啊、你看到這個董建華的智庫即是香港完結基金會就出了個報告咯，就是他們那邊的親共的人士黃玉山、啊、那些就是批評到這個通識教育體無完膚，就建議將來就不 grading 即是不評分了，總之就是這個的 pass 和不 pass 就算了，我告訴你很快執行這樣的，是不是？為什麼推行通識教育又是董建華，你葉公好了，香港是要國際城市，市民是要多些去時事討論，認識這個世界，認識香港，到真的討論的時候，你不去反省為什麼大陸和香港的關係搞到這樣，為什麼中國在這個強國崛起之後反而是跟全世界開拖，這些你不敢碰，然後就去將那些末節，然後在那個倒果為因，在那個因你不處理，然後你處理個果嘛，哦，就因為通識的老師，因為上堂呢那些的、太過散了、用報紙來去討論時事，報紙都是假新聞來的，咁、嗯、我想問下，如果我攞份文匯報去討論時事得唔得？咁你係咪即係話文匯報係假新聞？係，係咪即係你身為一個佢好似係公開大學嘅校長嚟嘛？黃玉山。係啊。嗱，你身為一個咁樣嘅，都係話曬都係讀書人啦、啊。講即係你話我係政治目的，香港而家要七不港，我成日都話唔好再扮、 嗯、 有一國兩制。如果大陸都有七不港，點解香港唔要咧？係咪你講乜嘢話啊？特首有超然地位，梁振英都講過㗎。 嗯， 是不是？所以他這套東西不是新的，但是我說那怎麼處理兩辦角色呢？你又不說、 嗯、 如果你要說，你說完全套出來，香港就是一個地方政府、 嗯、 地方政府就是由中央，中央是在行一黨專政的模式，而這個中央一黨專政的模式委任的行政長官、 嗯、 同時也都委任這個的中聯辦主任，是進行雙元的領導管治、 嗯、 是不是？政治問題以黨委話事，這個 我自己的觀察啦，你可以討論。政治問題黨委話事，日常管治事務重大事件都是由黨委話事、 嗯、 其他六天的事就由特區政府的執行，這個就是最準確描述現在的情況。然後其他那些三權分立好、西方民主、人權等等，這些全部都不適合在一黨專政下面地方政府去宣傳和討論，包括在教育、教科書、傳媒都要全部禁止，就是這樣嘛。現在是那你，然後還即你虛偽核突在什麼呢？是扮無知少女的口笑嘛、 嗯、 哎呀，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會突然間這樣無風起浪的，這樣 是啊。 喂大佬，你是執行一個教科書審查，大佬啊，教科書審查在日本、在南韓都是大重大的政治事件來的，其實是 嗯、 每一个重视自由人权的国家，当进行教科书审查的时候，都不会是突然间走出来的，其实是在朴槿惠年代的南韩一样，是重新去审查教科书，又有你牵连大波，然后你就哎呀，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了，香港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呢就发起这些东西的讨论，即我心想你为什么不坦白一点，其实是吗？你不是将它现在开晒出来咯，其实大家都逐樣逐樣，你砌圖我們都砌到出來了，是吧？健康碼你想怎樣，是吧？跟著你突然間這樣去審查教科書，其實你背後根本是有一套的七不講的標準在這裡的嘛、 嗯、 是吧？你要引導人去通識，是要達到個結論是符合共產黨的政治要求的嘛，那你就講清楚個 model answer 政治要求是什麼咯，即是我覺得你現在這樣就大鑊了，為什麼會 spill over 到各方面呢？為什麼香港的國際城市的地位一再會受損呢？就是你不說清楚你真正的意圖嘛，你就扮香港還是會有這些東西、 嗯、 但你的行為本身就每一步你都是告訴人向著相反的方向走嘛。如果他這樣做，我告訴你，我不覺得香港做到新加坡，是吧？因為新加坡點解咧？新加坡從國際城市好、金融中心好、從商好， 嗯、 就算你要淹咗香港都好，你嗰個政府行為嗰個可預測性係好緊要噶嘛。即係話你新加坡，你好清楚知道邊啲嘢你係唔做得嘅，即係你外商或者外國傳媒。 嗯、 但他不會隨意就是說、哦、你今次 CNN 申請入境，我就看看入境處裏面的國安委批不批先，他不會是這樣的嘛。他會動哪些呢、哦、以前遠東經濟評論批評過李光耀的，我就動你、 嗯、 他告你嘛，直情是上去法院那裡、 啊、 所以他那個可預測性是很清楚，而且他不會事無大小每個禮拜都有這些重口味新聞走出來的嘛。 是啊， 你想想9月6日國際傳媒最重要報導其實是那個12歲的女仔、 嗯、 那件事 是很多的， 本來警察出來道歉是這個理所當然的、嗯、你這樣去 arrest 那個女仔是嗎？死撐夜晚黑發的新聞稿說到就說都是為她好，即是這樣按她都是為她好那你不是還慶那些人，他當整個世界那些人呢基本上是沒有資訊的，即是不會看到片的、 嗯、 只是聽他說的，我覺得真的挺荒誕的。其實這樣你有沒有留意到他現在最近有個新聞，就是那個幫卡舒吉那件事做公關的公司， 我知道那幾個鬼佬 拿了5000万， 是啊， 拿了5000万的 budget 嚟嘅。呢、這個就係我諗，我咁樣我咁比喻啊，呢、這個係公關界嘅黑水公司。你知道黑水公司咧，就專喺啲獨裁國家裏邊喺度做保安業務噶嘛。 僱傭兵服務咯，係咯。 係啊，咁你咪即係，但問題就係佢黑水公司係來自文明國家，起碼來自美國先啦。其實一班。即係佢哋自己走出嚟自己做生意嘅人，呢班公關公司咪又係咯，其實係專係幫呢一班咁樣嘅獨裁者去做公關啊、投資抹粉啊，嚇、啊、咪就係佢哋呢啲咯，其實係即係僱傭兵啦、啊，等於係。 但係呢啲公關公司你好簡單，就算卡舒吉事件都，佢喺土耳其嘅沙地領事館裏邊俾人肢解噶嘛。 啊！ 喂，大佬，沙地政府都認錯嘅喎。 係。 他知道是做多了做大了， 即你首先 你首先 公關才有得搞， 首先你要認錯先，你要捱 你要抵得鬧先，你先是可以呢，即其實是、在形象上面才可以再翻身的嘛。但是即因為現在香港呢是實行一個全面管治權嘛，你不是說即係你就算你唔係話俾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係俾香港係俾阿樂慧玲啊、大領樂揸曬 fit 噶啦，但係大領樂佢都唔可以話曬事。其實最後尾你都唔可以同習近平嗰種輸唔起呢種性格咧相違背。習近平就係輸唔起啊嘛，佢係乜嘢都唔可以輸噶嘛，佢係要做一個完美的人，佢係任何嘢任何地方都唔可以認低位之餘，仲要喺你話佢嘅問題。嗰啲嘢咧，即係等於就係話，點解王毅走出嚟，而家同你講要即係啊，要好尊重呢、這、一個網上面啊嗰、那個私隱啊呢咁嘅嘢。喂，其實就係呢種精神分裂，就係、是、一個輸唔起嘅人。但網圖啊，網上又係可以咧，即係單靠一啲簡單嘅方法洗人哋腦啊！即係你見到北京政府咧，而家做嘅嘢咧，就好奇怪嘅，明知啲人咧已經唔信你噶。都是要講一些大家都不相信的廢話，但是他企圖是可以洗你腦的，其實真的喎。你721事件是這樣是吧，跟住 你抗疫事件上面都是那些改寫歷史那些這樣的東西，是為什麼全部東西都是這樣的，是吧，即是你改寫抗疫歷史，唉，說這個即是這個武漢肺炎病毒是源於中國但不是在中國來的，是吧，即係佢講呢啲嘢係好低劣嘅一啲大話嚟嘅，但係佢硬係覺得係可以洗到人哋腦嘅喎。其實點解佢咁樣嘅情況出現？因為而家中國係一個由蠢材獨裁嘅國家嘛。呢、這個蠢材冇人敢同佢 say no 喎，係。 我覺得佢調翻轉啦，除咗個領導人嘅口味問題之外，我覺得亦都係咧受俄羅斯嗰套嘅影響啦。普京上台咁多年咧。他都是很成功去 manipulate 嗰個輿論啊，就是用咩咧？就係、是、用呢啲所謂嘅另類事實，去建構一個新嘅 discourse。而呢個論述只要控制住國家機器手上邊咧，去不斷咁樣發放咧，總有一日會洗到你腦。嗱、 哦， 呢、這個就係蘇爾戈夫，即係叫做克里姆林宮大主教，真正普京後邊嘅呢個 spin doctor。 人家那種的不是香港政府五千萬請這些垃圾公關，人家那些是真的真正的這個拉斯普丁摩登那種的後面那種的國師來的。所以他那個克里米亞那個製造在 烏克蘭東部敦巴斯那些的民族對立啊等等咁成功，而最終造成一個蘇聯入俄羅斯入侵的藉口。好啦，而家中共就學俄國，所以佢一路係想以俄為師，其實係效法緊呢一套。我唔理你講乜都好，我唔理世界講乜都好。總之我就話武漢肺炎嘅肺 COVID-19 嘅源頭不是來自武漢，我先搞掂咗世衞。然後跟住你每一次講，嗱佢去出訪挪威。王毅本來就要跟挪威講北極圈的開發問題的， 是啊， 結果但成個外交的記者的那個外交的見面裏面呢，跟外長見面裏面就爭武漢肺炎的名字嘛， 是啊， 肺病毒是不是來自中國嘛，他不得 不去 rebuttal 這件事，因為那個是他建立那個 alternative facts 另類事實的一步來的嘛，就是總之一有人一講，我就一定要反 反駁。而佢呢啲咁嘅另類事實嘅大外宣咧，係寸步不讓嘅。但正正就係因為寸步不讓啦，你先至令到你自己係毫無彈性啊嘛，喺外交上面，係嘛？其實呢樣嘢，你用呢度咁嘅策略咧，係方便咗美國咧。你係令到美國指控你嗰啲，即係你嗰啲嘢咧，係全部係都係非常之有力嘅。佢你咁樣做係。 如果嗱，公關第一課簡單，我成日都話，以前我記得，喺政府裏邊好多叻人嘅嗰陣時， 係 最成日都講第一步，如果你出咗一個出咗鑊鑊咗之後，首先你要去做一個 stock take， 係 去數一數究竟邊啲。可以需要我哋叫做 bite the bullet， 你要硬食嘅， 係要硬食噶， 係啊，你要認，係政府做得唔好，我哋喺呢方面得唔到市民嘅信任，你要硬食嘅，而唔係好似林鄭嗰種 style 咁樣，佢永遠都係將嗰個問題踢俾對方，將批評佢嘅人咧就上綱上線，然後咧就將個問題就抹咗佢，唔承認嗰個問題。嗱呢個你任何公關，就算你問你請。一億請個世界公關翻嚟，都冇人幫到你。呢個亦都係中共體制嘅問題，因為佢要永遠偉大光明正確嘛，既要還要也要啊。 係啊， 嗱咁你話一個偉光正嘅政權，你就算沙地咁獨裁嘅政府，佢都要跛到孤立啦。喺卡斯吉事件裏邊，係嘛？但係如果你話喺中共咁樣嘅，因為正正就係佢要一黨專政，佢要永續，佢唔可以由個黨。去承認任何嘅錯誤，佢唯一一次承認係咩咧？就係文革，要通過黨開咗咁多次會議，再加上鄧小平個人嗰種政治能量，先至可以通過一份文件叫做《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而係認為定性文革係錯誤嘅，係毛澤東晚年嘅錯誤。你要佢係咁大嘅力量喎，佢先至做到一件將全國帶入十年動亂嘅事件係認錯誤。唔係，重要唔係我錯喎，係死咗嗰件江青同毛澤東嘅錯嚟啫。你諗下，由自此以後，1979之後，係每一件事佢都冇承認過錯誤嘅，係偉光正啊。咁我想話喺偉光正下邊委任嘅呢個地方政權，佢又何來空間去做咩 PR 咧？呢啲工作好易做，其實最終佢咪同董建華嘅團結基金會做出嚟嘅嘢冇分別咯。就揾阿林德華去拍下廣告啊。係嘛？揾阿徐元安排，唔知今次可以揾邊個嚟明星嚟幫佢宣傳啊？香港再出發啊！我都明白噶啦，個 proposal 點寫咧？係唔好揾嗰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你一定要揾啲中間啲嘅，咁樣揾啲藝人啊、楊千嬅啊嗰啲咯，係嘛？再唔係就揾啲親民啲嘅，揾阿周潤發啊咁咯。咁你使完一大筆納税人嘅錢，我話俾你聽，香港今時今日嘅政治問題係咪可以通過呢五千萬？找這些垃圾公關就可以搞得掂，即是我就做燈神，如果我搞你搞得掂，我批個頭給你坐。 我覺得反而啦，梁振英做那些公關還有用過他們那些公關，因為梁振英在 Facebook 李白方說那個藍調是不是梁振英做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吧，是吧， 不是有份建制派的致富的策略文件的， 是是是是， 指示建制派应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事的嘛， 是是是。因為他們現在開始在想，即你說那個策略文件呢，就現在他們開始在想明年這個選舉怎樣翻身嘛，是吧、他們明年怎樣翻身呢，首先就是說，喂大佬，即有些問題呢你不可以再搞下去，真的。首先他們都不滿，好像說他們都不滿呢、這個、中聯辦 搞形式主義嘛， 亂 Q 這麼搞，亂 Q 這麼來，是不是都出聲，搞到他們沒位置走、其實嗱呢樣嘢咧，嗱即係在於攬炒派嘅角度嚟講係成功嘅喎，係嘛？喂你嗱嗰種荒謬嚇，你荒謬到係你翻唔到轉頭喎，而家係你而家你想變翻即係正常嘅香港去搞翻選舉咧，係搞唔到喎。而家你即係進入一個永不超生嘅攬炒格局嘅喎，而家係係嘛？嗱，所以其實佢越搞越荒謬啊嘛。第一就係、你其實你而家嗱首先。他現在定了一個結論，就是輸不起，輸不起要怎樣翻身，就是要跨境投票，是不是，就是在大陸搞票站，其實真的在想的，這些東西你不要以為是說笑、真的在做的。但同時間又因為習大大呢，我們都說過很多次，既要又要還要嘛，你既要選舉贏又要搞跨境投票還要搞健康碼，這三樣東西很難做到的，其實同時間做到的、 原因很簡單，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你看到他很多東西是 不 make sense 的， 是啊， 是吧，你一方面你在立法會剝奪選舉權這個問題裡面、你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可以留任，同時你在政治上就不斷進行政治檢控，去撕裂那個社會關係和政治那個矛盾，即是 escalate 那個政治矛盾。跟住你既要為林鄭 empower 她去作為行政長官繼續管治下去，同時你兩辦不斷發聲明去 undermine 林鄭那個權威，將她變成更低 B 的傀儡。 其實她自己已經損害緊呢一個即係行政主導㗎啦，已經係。而家邊係行政主導？ 話俾人聽，香港三權合作，三權合作輸扭在於行政長官呢個林鄭府。但係結果你每一日你都見到嗰啲黨報、中聯辦、港澳辦發聲明，表面上係挺特區政府，實際係將個行政長官再踩落地底。 係啊， 將佢變成一個比傀儡都不如嘅溥儀。 係啊， 係咪你睇到啊？你有冇睇眾新聞？佢引述咗呢個美國一個。都是研究中國很出名的裴敏恩教授， 很出名。 他說國安法其實基本上是721之後已經拍板做的，是4月才通知林鄭、7月21號他說大家重點在元朗，但是當日發生的就是這個包圍中聯大事件，就是屠國輝的單位、所以就拍板去說，但是4月才通知林鄭，即是说你现在去到的地步，你究竟想怎样？我成日都说，如果你说我要做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所有的官方行为都有个可预测性在这里，外资才会留在这里。你又不是一党专政独裁到底，直情由北京去直接管治香港。你又要继续摆回这坛的邱腾华、陈肇始、罗志光这坛、每日出来好像丧尸那样噏啲嘢，其实根本没人理，只会被人骂。咁你睇羅志光又係㗎，佢喪屍化嘅速度又係相當之高，噏完之後又俾人鬧一身，係咪？大家一齊按 b 去講三權合作，結果方腔走板，連個 song sheet 都唔齊。邊個講乜邊個講乜，總之就是大家要求政治一定要表態，於是就走出嚟表態。每一次黨報講完之後，呢啲人先走出嚟表態，又再一次將佢喪屍化，又再一次將佢哋傀儡化，變成滿洲國。同埋汪精衛，咁你咁樣搞落去，其實建制派嘅選舉點樣翻身咧？你以為由公關用公帑揾5000万嘅公關公司幫政府洗底，然後就可以帶翻你個選情啊嘛？佢個 game plan 一定係咁啦。因為麥美娟啊、周浩鼎嗰啲一路都 blame 緊，係因為政府連累佢哋噶嘛。 係。 喂，但實際上 大家同時被傀儡化嗰陣時候，你唔可能將大家分割嘅喎。其實佢哋都係攬炒嘅喎，係嘛？佢要更好，更要支持特區政府，係嘛？跟住還要喺選舉裏邊阻止35+，係嘛？跟住更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我想問點做咧？ 係冇噶，冇噶。你嘅大上頭政治咧，永遠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叫習近平特色嘅中國夢啊嘛。 我留意到香港唯一做得到的其實是得阿細蘇嘅啫， 係嘛？佢幾好 喎，即係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咁多問題， 係 即係 multitasking 咁樣。 係啊，你要溝好多女，其實你真係既要又要還要㗎，你要好多嘢㗎。 咪係咯，佢又可以有私鬥，跟住最重要佢係挑戰高難度嘅喎，佢嗰啲女朋友都係有老公嘅喎。 係啊。是啊，同埋即係你次戴完俾人戴完綠帽之後咧，都唔俾人斬嗰嘢先好喎，係嘛？ 又冇事嘅喎， 既要派帽，又要唔被尋仇，係嘛？ 既有浪漫，也要死心塌地，然後即係還有良呢個自己嘅呢個家庭生活。 係啊， 你諗下，咪就呢啲人咯。係 啊， 咁所以我話。如果是請公關，不如請他咯，我覺得。 是啊，喂，大佬幾犀利啊！佢而家惹到人哋種椰菜花啊，都竟然可以全身而退喎、啊，真係。喂，佢真係十惡不赦啊，大佬啊！佢唔係賤男咁簡單，呢啲係毒有毒嘅賤男嚟嘅，呢啲係。 我覺得冇得頂呢個公關奇才嚟嘅真 係。係啊。 香港嘅我，即係蘋果富刊有一個專欄叫做《高手在民間》。 係啊。 係咪呢個好明顯就係高手在民間？ 係， 即係你頭先講嗰個係最重點嚟嘅，其實 係， 竟然可以全身而退，係嘛？啊，咁你話作為公關界咪一個奇才咧？ 你諗下啦，即係大家喂你溝女溝到你爛滾爛到有椰菜花翻嚟，喂你老婆已經斬咗你九世噶啦，係咪啊？佢而家仲 冇事喎， 係啊，喂佢真係犀利喎！ 舐到咁大鑊都冇事， 係啊！ 你使50,000,000去請呢間咁嘅國際公關公司去揾嗰三條行省，就幫咩新南威爾斯警察去做 PR 啊，咩前南華早報記者啊，仲有好似喺中策組做過嘅，姓曾嘅女人啊咁樣。我就話不如將嗰50,000,000慳翻，我諗用50,000蚊請阿細蘇得啦。 係啊， 可能個效果仲好添啊！ 係犀利嘅真係， 唔係即係佢舐到咁大鑊都冇事。 系咯， 咁你谂下，即系政府而家濑嘅情况，我谂同佢差唔多嘅啫，其实都 系。咁啊，林郑唔会有椰菜花啩？ 呢个真系，呢个唔需要进入细节讨论呢啲咁 嘅。佢有政治椰菜花就唔出奇嘅吓。 周围都系， 咪就系咯，即系搞到啲人，闻到真系，唉。 唉，呢个不要进入细节讨论呢啲咁嘅嘢，我哋休息一阵先，可能。 好。 翻嚟要講下彭德志呢個 case， 好啊， 係啊，大事嚟呢個係。 好。